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睇翻美股最新表现，道琼斯指数报35,193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2点，升2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330点，升368点，总成交今日有1,79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412点，升94点，成交有8,600几张。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95.6升12.4，美团280.8升11.8，阿里巴巴161.8升5毫，盈富基金25.9升3.8，比亚迪股份273升19.2，安踏体育121.4跌个半，恒生中国企业90.9升1蚊，友邦保险87.8升3毫，中国平安57.45升7毫，吉利汽车24.4升咗个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14.2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9，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港金收市报16,590元，比上日收市升29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72.2美元，卖出1,773.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下跌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施政报告不同环保的政策，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迈向碳中和，虽然还有30年，但系我哋所有嘅策略都要始于当下。一啲高污染嘅、碳排放高嘅、又影响空气质素嘅煤嗰度咧，尽量减。同时间有好多社会好处嘅，譬如话燃煤发电减少咗咧，对香港空气质素都会提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建筑署招聘屋宇保养测量师，房屋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供料，海事处招聘助理海事监督，破产管理处招聘二级破产管理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技工，负责泳池泳滩。社会福利署招聘助理社会工作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物理，一级计划主任负责语文教学支援英文，助理项目主任，咨询教师，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有两个职位，分别是文凭程度和预科程度，文员和杂工。投资推广署招聘经理，负责市场资讯；创新科技署招聘生物科技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泳池活动助理；劳工及福利局招聘计划主任，负责社区投资共享基金。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即是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之中出现过，其实都是你一个的老师。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套2019年上映嘅电影《理查·朱维尔惊世疑案》。呢套电影咧系真人真事改编，主角系一名美国嘅保安，名叫理查·朱维尔。话说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市咧就举行紧奥运会，7月27日嘅晚上，奥运百年公园就举行咗一场音乐派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公园里面狂欢，而理查·朱维尔就是当时音乐派对的保安人员之一。在午夜时分左右，朱维尔在公园的一张长凳下面就发现了一个很可疑的绿色背包，背包里面有三个疑似的炸弹。他第一时间向警员通报事件，并且向其他保安人员求助，希望大家一起疏散人群。好可惜，人太多，时间太短，炸弹咧喺13分钟之后就爆炸，当场炸死咗一名女子，另外有百几人受伤。起初各大传媒都赞赏理查·朱维尔嘅警觉性，将佢捧为英雄。但系三日之后，一份名为《亚特兰大宪法报》就出咗一条报道，名为《联邦调查局怀疑英雄保安》。可能是放置炸弹的凶手。原来联邦调查局曾经一度怀疑理查·朱维尔是策划袭击的凶手，之后各大媒体就纷纷将矛头直指他。短短几日之间，理查·朱维尔就由国家英雄变成恐袭的疑犯。传媒铺天盖地的失实报道，电视台在他家外面扎营，联邦调查局24小时的监控等等等等，造成了理查·朱维尔极大的心理创伤，而他自己呢同埋整个家人都成为了被疯狂猜度嘲笑的对象。事实上，理查·朱维尔从来都没有被缉捕甚至起诉，联邦调查局在88日的调查之后洗清了他的嫌疑，但谣言并没有因此终止。理查·朱维尔事件亦都成为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一道阴影。这件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奥运会的和平和互信精神其实真的很重要。 蓝地球米哈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欢迎大家又来到如风般自由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啊、今天是10月15号，刚刚十月的一半，刚刚过了我们的重阳节，还有两个风球。今晚我们讲什么呢？其实今晚呢有些事其实好像很多人讲，但又不知道有些人知不知道最终那个原则是什么，又話我哋求其我哋要點樣先可以做得到呢？咁樣咁嗰個緣起就係我哋特區政府有最新嘅施政報告啦。咁施政報告入邊咧有強調一樣嘢嘅，強調咩咧？強調新局面喺個引喺前言嗰度講新局面，跟住一落去咧又會講到新氣象、新未來，哇乜嘢都新啊！咁樣我諗翻人本身。又真係中意新嘅喎，簡單嚟講就貪新忘舊啦。我對面兩個拍檔，我諗到好中意新嘢嘅喎。阿喵死中唔中意新嘢？ 中意，但係又唔會貪新忘舊嘅。 真係點唔會貪新忘舊先？嗱，譬如你換嗰隻電話， 我谂咪耐久两三年就换一次噶啦，系嘛？你都唔会攞住佢，仲系吓嗰啲单数 number 系嘛？ 咁又唔系，我真系唔中意换电话。 诶，真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我又唔系用佢咁多，即系成日例如镜头啊，咁嗰啲咁追求。咁、我又真系唔系换得太多。 Okay. 但系你话我喺经验上边，即系我要人生经验咧，咁的而且确我系中意新鲜创新嘢嘅。 嗯。咁新啲嘅东西咧，其实我翻嚟我哋今晚嘅题目啦。虽然我哋话由我特首嘅施政报告，我睇见一个新字，新字好紧要。但其实最引起我嗰个兴趣想改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我突然间有一日行下街，咁行翻去我而家经常会帮衬嘅非法铺。 嗯。 咁啊，叮一声谂到，咦？其实呢个非法铺好似好新、哦，即系大家如果有去帮衬开支，好似我呢头草根出身嘅人咧，要 又嚟啊，又嚟办啊！ 回归草根咧，咁啊60蚊到70蚊飞一个法， 嗯， 唔使一嚿水、哦， 嗰啲速剪系嘛？ 吓、啊，咁一个适合我啲草根生活、草根嘅味道嘅人噶嘛？咁但系我开头其实都系有一啲。猶豫嘅，我第一次去試嗰陣時，因為我諗下，咦，因為我哋習慣咗噶啦嘛， 嗯， 梗係去非法嘅時候，梗係洗洗個頭先，洗完個頭，跟住就剪，剪完就再吹咁樣噶嘛，我感覺係暢順咗啊，同埋係有種相對地乾淨嘅感覺。咁但係要我再回歸翻細路仔時代喺街邊。一度喺度排緊隊咧，睇緊老夫子啊，睇緊呢個啊《龍虎門》啊呢、這個漫畫嘅時候，擔張凳仔嚟到排排隊嚟到睇喺街邊剪頭髮嗰個日子咧，好似咦，咪即係好似翻翻轉頭咁樣整翻啲舊嘢啊！我開頭嘅感覺係咁樣嘅， 嗯， 但係到我後屘最後一次，唔好話最後一次，應該第一次，我的起心肝去試嘅時候。其实最主要是驱动我去试这个这样的速剪呢，是因为它是在一间百货公司里面，它是租了一个角落头， 是 那么装修是相对地明亮干净的个感觉，那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草根嘛，便宜嘛，那我去试了，试完之后感觉不良好，那我真的在思考，咦，这些东西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冇话到大咧，即系起码十零岁以前，我都系做紧呢样嘢噶嘛。 但系咁嘅，你速剪嘅时候，你有冇特别有啲咩要求咁样嘅？ 咪同时一样咯， 系嘛？ 即系我啲老土人、草根人，梗系咁剪翻个蛋挞头啊， 嗯、 剪短啲啊，唔好剪咁长啊，咁悭啲啊嘛，大佬啊，唔使两三个礼拜剪一次啊嘛。咁佢话十分钟，我又好惊噶嘛，话十分钟剪唔剪得晒噶？剪唔晒佢咪？我第一次去，我真系话剪唔晒，会唔会即刻停停咗喺度噶？咁又唔係喎，咁十分鐘其實都夠嘅喎，相對地，因為其實插咁樣，又唔使洗頭啊嘛，剪完噶嘛，喂，起身我收工咯，咁啊搞掂嘅咯。咁但係我諗下又呢、這個好似好新嘅東西啊，速剪嚟到香港嘅時候，開頭冇唔使60蚊添啊，而家加價70蚊啊，一般我唔知我印象中唔知40定50就開始嗰陣時 係 咁啊，一加每次加增都10蚊喎，其實如果以百分比嚟講咧。是很高的、哦、那我想想这件事好像是很创新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呢，又觉得好像不是很新的、哦、Tommy 你觉得是不是？ 嗱，好簡單啫！你講到個新字咧，咁我梗係嚟一個說文解字先啦。 我諗住講咗孔夫子《論語》《禮記》先。 唔緊要，你出咗你嗰、那個，你隨便出你嗰、那個啊！一陣間啊，其實個新字咧，我哋成日都諗緊咧，係一個即係講緊嗱舊嘅相反啦。呢、這個廢話嚟啦，雖然係、 嗯， 但係呢個新嘅意思咧，說文解字裏邊其實係嚟自咧攞木啊，因為你睇翻個象形咧，其實就係攞個斧頭劈啲木。咁、 嗯、 呢個就係嗰個新金嘅，即係嗰個新金嘅新字咧嘅本字嚟嘅。咁原本就係即係攞碌木翻去啦嚇，簡單嚟講。咁但係呢度引申開去嘅意思就係咧，啲嘢係初始嘅，即係完全係冇用過嘅，嗱咁就叫做新啊嘛。 嗯、 好啦，頭先你講緊剪頭髮，嗱咁我一路都諗緊，我其實睇翻你俾我哋嗰個題目咧，我又諗緊死火啦今晚。 剪頭髮有幾新咧？個頭係咁多噶啦，除非你有個，嗱，除非你有個發明就擺低我個頭喺度，我就老豆成日都講啦，係啦，拎走個頭，然後跟住你做第啲嘢，咁啊，於是乎就分子分離，唔知乜嘢啦嚇。 啊，呢、這個真係新穎嘅諗法喎，真 係 新喎。 係啊，嗱，除非你係咁啫，如果唔係有乜嘢咁新啫，剪頭髮你最多喺裏邊咧作出一啲改變或者改良，嗱，改變唔一定改良噶、可能改差咗㗎。係 啊， 係 啊。 嗱，我用翻頭先你講嗰啲智能手機咧，咁啊，我同我太太成日耐唔少都睇下，喂幾時換機啊咁。我太太又成日都講一樣嘢，哎呀換乜鬼啊，次次唔係個鏡頭，即係叫做心景心勁啲，就係、是、嗰個機嘅續航能力長啲， 影夜景靚啲啊而家。 啊，又仲有三個鏡頭定係七個鏡頭咁，我唔知啦嚇，仲有前後倒後鏡咁啦，可能遲啲。其實就冇乜嘢所謂一啲好特色嘅嘢出現咗嘅，咁啊成日都講話呢樣嘢，唉，自從阿 Steve Jobs 一退之後咧，就大樹就飄零，咁啊好多人都係咁諗啦，我相信。嗱，但係咧，我哋都要不得不承認一樣嘢咧，譬如我喺學校裏邊同學生講所謂創新啊、創意啊嗰啲嘢咧，我成日都講一個真心説話嘅，就甚少嘢咧呢個世界咧係由零開始嘅。 嗯。 好多嘢其實就係唔同嘅，隨住時代嘅需求或者人嘅需要嘅變化，然後就就住嗰個需求去作出一啲即係適應咁解嘅啫。咁呢個所謂新咧，其實就係一種適應嘅過程啫。你問我，我去講翻轉頭。當然呢個世界真係有啲嘢咧係初始嘅，係始創嘅。例如真係譬如第一嗱，但係你講翻轉頭，就算你話。无即系智能，冇话智能电话，系无线电话呢啲咁样嘅概念啦，即系叫做 portable 嘅电话咧，其实咪又系嚟自吓啲、军队喺前锋线嗰度冇条线楞住噶嘛。嗱，其实个意念唔可以话系完全新嘅，但系有即系事实上有啲嘢咧，我哋都不得不承认，我哋系会好尊重啲真系完全创新嘅，但系我哋成日搞乱系真嘅。 如果你讲翻电话咧，第一个电话就真系创新。 嗯， 即系嗰个系颠倒咗以往我哋人与人之间嘅通讯嘅概念。 即系佢话真系大哥大，即系啊， 唔系大哥 大，摩托罗拉嗰个， 唔系、真正嘅第一个电话。呢第一个电话好似 Bell 系嘛，我冇记错。 哦、OK， 发明嘅、 即系你讲直情电话嘅初始， 电话嘅初始、你流动电话只不过系由电话呢个概念 嘅 再 演 化出嚟啊嘛。但系你由冇到有电话嗰一步。就真正是一个创新，完全是以前没有的东西。但是一路演化下去电话，就算你说 Steve Jobs， 其实 Steve Jobs 只不过在电话这个物事上面他再加很多新颖的东西。 电脑算不算呢？他那个 电脑都算是一个有没有都要有的东西。 算是那个就、 因为以前我们用算盘的嘛。电脑其实、正确的译法呢应该是电算机。其实用我脑嚟讲咧，有阵时中国人有阵时都不求甚解啦，当佢话识谂嘢或识计数，又变咗个脑。因为你英文 computer 呢个计算啫嘛，咁亦都系电脑本身系一个计算嘅东西，只不过佢计得叻过你，快过你咁样啫嘛。咁所以我就系谂翻起转头，呢、這个非法谱呢、這个速展嘅概念，其实佢即系将啲旧嘅东西打烂咗佢，将佢砌翻埋，变成一个新嘅东西。理論上嚟講，或者實際上嚟講，係一個新瓶而舊酒。佢入邊最主要嗰個東西就係剪你啲頭髮嘅啫、剪你啲頭髮，只不過佢係哇靚啲嘅裝修，而佢係用一種好標準化嘅東西，譬如佢用嘅梳啦，如果有人用過，係用一次嘅啫。我喺度話唔係好嘥，嗰把梳好似膠，但係佢話唔係喎，有把梳咧係用紙壓出嚟嘅，只不過壓到好硬、好硬、好硬。咁啊用一次嘅啫，每次飛完髮咧，佢就話你要唔要啊？咁我開頭嗰幾次我都要嘅，但係攞咗翻屋企之後都唔知點處理。咁但係佢都係抌咗佢嘅有陣時。咁有啲嘥嘥地，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感覺都良好嘅，因為佢可以將你一個好以前好舊嘅非法嘅概念，將佢現代化。現代化佢唔係就咁話，好似上海普高級少少，有得洗頭啊。有冷氣啊！以前我細個啲上海鋪唔敢入去噶嘛，大佬貴噶嘛，而且啲上海佬有陣時唔知噏乜噶嘛。咁但係你喺嗰個成個過程之中，你諗深一層，佢只不過係將一切有嘅東西將佢重新組合咗出嚟，你又覺得係新咯。呢個新嘅概念其實嚴格嚟講，唔係一個全新嘅東西。有陣時我都諗緊，係咪叫做創新？可能係創新一種 運作，而不是是基本上一個創新。 其實你如果講開剪髮非髮的話咧，除了你頭先講的速剪咧，其實同時咧喺剪髮上邊咧都有另一個所謂而家的創新。亦都好似你所讲咧，系由旧嗰度咧，好似演变翻上嚟嘅，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嘅上海非法铺。而家咧就叫 bra bra shop。 系啱啱我就想讲呢样嘢。 系啦，即系咧做到好靓嘅嗱，可能系 rock and roll 啦，做到又或者系啲纹身师啦，或者点样嘅一个情况中，佢有个格调喺度嘅。 用翻啲黑白阶砖啊嘛。 系啦，但系入翻去嘅时候咧，你其实嗰啲凳咧，完全就系嗰啲上海。 我知道很舊很大隻很大的，其實現在還有人做那種椅子，我真 應該有的，即基本上現在全部都是用 那種椅子的、 嗯、 它呢基本上就是跟你剃鬚、 嗯、 修剪其他東西的少少那樣東西， 開頭不知道彩椅是什麼，我以為真的彩椅是不是只是椅 子，跟住就是跟你剪髮剪髮也跟你剪個蛋撻頭的，即是都真的好像以前上海寶的蛋撻頭，是的是的你想想這些呢是現在是最新興的，而且剪個頭咧， 係好貴， 比你頭先嗰度幾倍嘅喎。 梗係啦，我唔敢入去嘅呢啲。 但係而家又真係創新喎，好多後生去幫襯，好多後生喺嗰度做。 佢只不過有陣時可能比我哋年輕嗰啲，佢係未接觸過啊。 嗯， 好簡坦白講，因為嗰種咁嘅形式嘅非法鋪喺我哋十零歲嗰陣時已經瓜曬咁滯嘅啦嘛。 嗯， 咁。所以而家嗰啲九十後，佢可能只不過喺電影度佢先會睇得到。 其實嗰啲而家好興嗰啲叫油頭啊嘛，嗰啲 barber shop 嗰啲。嗱，又講翻 barber shop 嗰、那個，即係嗰個字根啦、啊、其實係嚟自嗰啲須啊，講緊拉丁文係講緊嗰啲胡須、 嗯 那個 barber 呢個字。 嗯、 簡單嚟講就衰啲講句就係男士的啊浪漫。 嗯 就成班佬喺度咧，嗱，我而家剪頭髮嗰、那個，我唔敢叫佢做 barber shop 啦，但係類似咧就係、是、嗰間鋪頭咧就唔係淨係嗱，頭先阿敬國興講嗰堆咧就真係好功能性嘅，嚇、啊、有個吸塵機幫佢吸走啲髮腳，咁然後跟住咧就霍霍霍咁啊，好快剪完。但係嗰啲 barber shop 咧係另外一種生態嚟嘅，啲嗰啲男士咧即係嚇、啊、入去做剪頭髮嗰個咧就唔係話。有啲咩嘢要特別要做，但係咧傾下偈啊，好多就會嗒兩杯威士忌啊，真係會有㗎、嗯。 有 其實咧喺好近我哋呢個港台嘅地方嘅一個商場，即係九龍塘嗰度、 哦， 其實就有一間咧係有埋餐廳。 係啊， 哦新開嗰間啊嘛。 係啦，有埋餐廳，其實嗰度又有酒飲嘅。 係啊，係真係會同嗰個髮型師咧，嗱、這、呢個調翻轉啦，又飲一杯啊，又喺度傾偈啊咁樣。 哦，哇，係你哋唔講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啲咁嘅嘢喎，我都係啲草根嘅出身嘅人咧，都係比較上見識淺薄少少。咁冇辦法啦，嗱，我配合翻今日我哋要講創新，點隻好歌俾你大家聽，就係、是、迪士尼阿拉丁卡通片入邊嗰個主題曲叫《Whole New World》。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Now I'm inTo see, 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ve come so far. My 警员到场拘捕涉案的25岁男子，检获一把怀疑行凶的刀。救护员为埃默斯急救，但是其后伤重不治。埃默斯自1983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已婚，育有五名孩子。报道说，埃默斯会定期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五和选民会面。不少议员对事件感到震惊，向埃默斯致哀，赞扬对方尽职尽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99点，升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7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14.0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86美元，卖出1,775.8美元。天气方面，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此外，一个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的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扰、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一分钟阅读，加强慎用，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没有发觉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每日我们都会碰到大大小小的烦恼，眼泛泪光啊。大家好，我是罗乃圈。 究竟为什么孩子要 当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呢，就刚刚好是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 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回到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的第二节。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由非法讲到创新。我们上一节其实都讲了现在那些速展的铺头，那就是一种就是打碎了旧的东西，将它重新组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那就是好像一个创新的东西。但是要严格来讲又不算是一种创新的，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形式来去运作一种旧的东西啫。咁所以有时候究竟创新呢个字应该点样定义啊？喂，阿老师， 喂，我头先都讲咗啦，我从来同啲学生讲咧，尤其是咧，我好怕好怕啦，即系唔好彩，如果有啲系我嘅学生或者我有啲家长听众唔觉意听到咧，嗱，记住我真系咁教你个仔嘅，你要考公开试，尤其是啊，嗱，一定俾人闹到我飞起噶，唔怕啦吓。虽然我系中文老师。 有你去公開考試應考嗰啲題目咧，你千祈唔好諗住創新啊！ 係啊，我賴過嘢㗎。 係啊，你越安分分嗱，我最簡單嗱，我唔講其他啦嚇，我試下唔講即係考試啦嚇，考試啲咁功利嘅嘢我好憎嘅，唔講。 係咯，不過你日日都教人考試 啫。係，但係我哋頭先喺出邊咧，咪開麥前我哋咪講緊最近一套大熱嘅韓國韓劇嚇、其實喺 Netflix 上面嚇嗰、個韓劇、叫做《魷魚》。啊！ 钓鱿鱼 啊！嗰个游戏，咁嗰套嘢咧，我就即系我写篇文啦，咁啊唔知几时出街啦。我做咗个好强嘅、好详尽嘅研究，其实基本上佢唔系一啲好新颖嘅剧本 嚟。其实个戏嘅本身嗰个主轴，我觉得一睇第一个睇嘢，觉得系一个饥饿游戏。 系， 只不过饥饿游戏个背景系一个好一个幻想出嚟嘅空间。但佢就係一個現實嘅空間咁啫嘛。 唔係，我特別唔講呢啲添，因為如果講橋段啊情節咧，你太多 reference， 即係太多嘢，佢係跟咗某啲嘢嘅。你講呢啲其實即更加容，更加多人講咗啊。實際上好多 KOL 都講咗。嗱、我唔怕劇透講兩句啦，詳情唔講得啦。但其實你睇翻嗰啲人物嘅原型或者屬性啊，我叫做，其實係好典型嘅，好每一個人物嘅屬性，其實你喺唔同嘅戲裏邊睇到。而其實你睇翻唔係電影，唔係電影。其实呢，全部都系咧经典嘅，由神话到童话，到所有嘅小说，所有都系用紧嗰几个人。我举啲例啦吓，譬如智慧老人，一定系有呢啲角色嘅。你喺《Lord of the Rings》又有，呢套戏里边亦有，系嘛？总会有啲咧系好 rebellion 嘅人嘅吓，好反抗、好反叛嘅人嘅。其实咧， 有忌安咧，一定有忌安， 一定有忌安啦。 其实咧，衰啲讲句咧，如果你即系熟读啲文学理论或者啲编剧技巧咧，有大约有啲荣格心理学咧就讲有12个人物原型，内内都系嗰啲人嘅啫。咁另外后来再发展咧，就有啲书就讲有45个常见嘅主角啊、配角啊嗰啲人物原型或者属性，系嗰堆走唔甩噶啦。咁你问我嗰个系咪创新？嗱，如果从呢个咁嘅角度去睇咧。就冇乜電影、電視或者小説咧，係走得出呢個五指山嘅。 所以電影、電視、小説唔係叫創新，叫創作咯。 係啦，你只不過你真係只不過係挪移咗佢啫嘛，轉咗唔同嘅位啫嘛。咁但係唔好理啊，咁加加埋埋砌咗個靚嘅 formula 出嚟，大家睇啊，咁啊又俾錢佢 啊嘛，最緊要瘦啊嘛。 嗱，我係咁睇嘅。首先咧，我認為呢個世界裏邊大家眼見到嘅創新咧，真係99% 咧。都并非是始创，系啦，我觉得呢个就必须是即系好多事实是可以证明到嘅，即系就例如头先阿梁敬国咁讲，电话嘅始创系新明嘅，跟住所有嘅好可能我哋都认为系一啲叫做并非始创，但系佢有所嘅创新。其实某程度上咧，我会咁睇嘅，第一创新。是有啲相對嘅，即係對邊班人嚟到講，就等於咧就係兩國可能就再佢哋或者係再上一輩就會覺得，咦呢啲嘅形式，好似自己細路仔講真，我哋細路仔，我細路仔飛飯嗰時都係咁樣排排坐，幾廿蚊唔使洗頭，跟住剪完翻上去咁嗰只噶嘛， 係啊， 但係所以呢個相對就係對於邊一班人嚟到講，同埋對於嗰個時勢係唔係最適應嘅，仍然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其實某程度上咧，喺我又唔敢講話喺心理學嚟到講，但係咧，佢其中一啲嘅解釋其實創新係等於有唔同嘅聯想。嗰聯想嘅意思咧，即係話。A 呢嘅物件，佢不嬲系联系啦，或者联想咧，就联想到 B 呢件事跟嘅。你而家将 A 呢一样嘢咧联系到同 C 呢件事，但系可能咧 A 嘅本质系冇变过嘅。咁咧，但系大家喺睇起上嚟、用起上嚟或者点嘅情况咧，咁系有一个。整体嘅新鲜感喺度，所以创新喺我哋如果系例如喺商界里面教，其实系等于就系你点样增加你自己嘅一啲嘅联想能力，即系话咧一个我先唔计嗰啲我哋叫 extremist， 即系话咧超级犀利创新始创人，或者一啲咧你点搞佢咧，佢都唔知谂唔到啲新嘢，总之我有啲咩嘢跟嚟救啦。 其實絕大部分講緊邊一個夠創新，邊一個唔夠創新呢，其實係邊一個能夠當佢諗一樽水嘅時候，佢呢係好可以聯想到呢樽水係可能同五樣嘢係聯繫起上嚟嘅。而一般人其他嗰啲呢可能只係得一兩樣嘢。係、啦，好啲嘅人呢可能係三四樣嘢。咁嗰個五樣嘢嗰人呢，我哋就覺得啊，你都幾創新喎、哦。即係係呢一個咁樣嘅能力呀。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你可以咁樣睇嘅。創新好多人都能夠做到，唔係做到始創呀、OK。佢好一個人能夠做到呢，就係、第一，如果佢唔夠創新，好可能佢個資料庫唔夠，即係話呢佢個材料唔夠、所以呢佢唔能夠將一樣嘢係可以聯想到好多其他樣嘢。係呀，因為佢可能佢見過世面少啦，佢認識嘅事物可能真係少啦，經歷會少啦，所以佢唔會諗起同一樣嘢可能同其他嘢 有所聯繫。資料庫唔夠，你自然就冇創新。第二，的而且確佢可能資料庫好夠，但佢唔識得點樣將嗰啲嘢係連結。咁呢同時間呢都會令到嗰個人呢就覺得自己好唔夠創新。係啦。咁所以呢，如果有呢兩樣嘢去配備嘅話呢，其實你係可以做到創新。但係的而且確，如果你天生，如果就好例如煮餸咁樣，你已經有好好嘅食材，咁你自然當然係能夠創新嘅機會呢係比其他人大啦。我會講嗰啲呢就叫做一啲叫 extremist， 即係嗰啲係比較犀利嗰啲 極端嗰啲 係極端啲嘅情況。咁所以呢，既然係咁樣嘅情況，即係話呢嗰樣嘢佢只要聯繫同一啲呢完全新嘅角度嚟睇嘅話呢，其實我哋就已經係感覺有新鮮感，就感覺到所謂嗰個創新。系啦，而个本质未必一定有好大嘅变迁嘅。 咁其实嗱，我用非法普一种所谓新式形式嘅非法普嚟做个引子咧，但其实再早一段，早到上成二三十年咧，其实有一样嘢我哋觉得系新嘅东西，就系而家已经开到抽街都系嘅便利店。 嗯， 当啊嗰、那个 number 便利店71嚟嘅时候，哇，我哋感觉系好得意，好特别，24小时开。同埋其實基本上係咪一個士多嚟啫嘛？ 嗯， 又賣下汽水、啤酒，賣下糖果、餅乾咁樣嘅東西嚟嘅啫嘛。只不過佢就係梗有一間喺左近啦，開得多啦，24小時營業啦。咁我哋感覺到，咦，新嘢喎！但係其實佢賣緊嘅東西，其實我哋細路仔時代已經有噶啦，冇乜大嘅分別喎。 嗱，我想用一個以前睇過一本書去講啊，就係咧講緊創新啊、創意啊呢啲咧，其實有三個唔同嘅 level 啦、我自己睇開頭睇，我覺得有分高低嘅，後來我就諗翻都未必係咁樣分高低嘅。嗱，我先講個邊三樣嘢先，其實兩位頭先都提及過嘅。第一種咧，我哋常常都諗緊嗰啲 innovation 啊。即係由零開始，我哋成日都覺得嗰啲先係真正嘅創意、真正嘅創新啊嘛。 嗯、 即係人類社會從來冇發生過嘅嗰樣嘢，咁咪叫做創意咯，係咪先？嗯、即係呢個最基本啦，係咪先？好，第二個層面就係、是、咧，佢係一種頭先嗰種叫突破性嘅啦。咁另外第二種就係咧改變咗或者叫漸進咗嘅一啲創新，就係將咧一啲原本已有嘅嘢咧，我去改良改善。頭先我哋都提及過嘅，變得越嚟越好啦亦都變得咧有進步。咁啊，呢個最基本啊，就係譬如可能係由其實我覺得而家我哋用緊嗰啲手機嘅改良，其實就係呢一種情況。第三種咧，再得意啲就似阿敬國開頭舉嗰個例子啦，就係咧非法鋪，不過咧為咗慳啲租，可能係咁，又或者咧慳啲租之餘又唔好太兜貓，於是乎整得企理啲，於是乎一種運用式嘅。即係咩意思呢？就係佢係點樣能夠將嗰個已有嘅嘢，嗱我冇，甚至乎我冇變過佢本質，甚至乎冇變過框框，係一樣嘅啫。不過我個 context 有少少即係轉一轉。最簡單啦，菊花茶，我以前成日舉呢個例子啊。菊花茶，你阿嫲煲到你阿媽嘅年代，你都係飲緊菊花茶嘅啫。你米你包裝嗰啲，我加個蜜糖落去啊，潤啲咯。蜜糖菊花茶嗱唔同咗咯，好啦，我再癫啲，好唔够劲啊，嗬，于是乎我就柠檬茶咁啊，变成咗特别酸嘅柠檬茶，然后跟住我仲要加青柠加黄柠，咁啊又另外一种新嘅产品， 佢橫向不停喺度，有冇改善到呢？其實連改善都未必有做過嘅。佢純粹係可能甚至乎我有陣時教學生都係噶，嗰啲強迫組合法啊嘛，你求其亂咁撞啲嘢出嚟試下笨。 而家咬謀整餅喎， 忌廉溝鮮奶。 喺忌廉溝鮮奶好似係又 OK 嘅喎。 係啊，唔知點解喎，可能係唔覺意自己即係烏咗出嚟嘅啫喎。咁嗱呢啲咁樣嘅嘢咧，其實係便利咗我哋生活嘅。所以我哋有陣時成日開頭講嘅，哇，係咪一定要嗰啲由零變有嗰啲先叫做真正嘅創新呢？有陣時我哋都未必係咁樣嘅。 咁、所以就頭先其實阿 Miu 將個分別分開咗，就一種叫始創，一種創新。始創咧，即係由冇到有。電話一個樣嘢咧，其實電力都係一樣嘢啦。即係雖然係存在喺空間嗰度，但係個問題就係點樣將佢變到出嚟，即係可以運用得到。咁但系个问题所在就系话，点解人类不断去追求新呢？有阵时我都有个大嘅问号、哦。喂，有阵时好辛苦啊，样样嘢都要新。即系孔夫子头先我讲啦，要抛下书包啦吓，喺、呢个大礼记大学篇嗰度吓，佢强调九日新，日日新又新。哇，个新字都有三次，大佬。即系话每日你起身都要有新嘅东西。新的改進，咁做人咪好辛苦 啊！呢、這個即而且確咧，超級好問題，真係究竟人係咪真係咁需要創新？呢、這個我覺得第一啦，同商業社會都好有關係嘅，即係同佢點樣可以不斷地同一樣嘅產品可能產生利潤，令到佢哋嘅產品嘅周期不斷可以有唔同嘅更新。但系你话呢一样嘢咧，究竟系咪真系完全净系呢一个商业活动而造成创新嘅需要呢？因为必一定喎、因为咧喺人嘅心理里边咧，其实有两个咁样嘅概念，一个就叫做 habituation， 你当系习惯性咁啊。嗱，习惯性嘅意思系点样呢？即系我当下，我哋平时生活就系呢一条中线啊，大家听众听唔到啊，总之你想象有条中线， 嗯。 習慣性呢就即係話呢，我本身就個生活就喺呢度㗎啦。 嗯。 OK， 冇乜嘢就係咁樣。 一條平線咁樣話。係 啦，一條平線嘅裏面上面。跟住呢，因為我嗰樣嘢做得越嚟越多。而佢呢嗰、那個興趣度呢，你當係興趣度啦，如果大家易明啲，就會一路降喺中線以下嗰度一路降、 經濟學上嘅一個邊際效益遞減法啦， 係啦，所以咧，你咪會自自然然一開頭對嗰樣嘢都幾有興趣嘅，因為我同我平時做都幾中意，但係越做咧，我就會越減低我嘅興趣咯。咁你肯付出為咗呢一樣嘢嘅情況就會少啦。呢、這個情況咧就係你總之同一個美人一齊嘅話咧，即係隨住年月咧， 都冇味 係啦，佢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第二樣嘢咧就叫做咧。desensitization 就叫做去敏感化。 嗯， 去敏感化嗰个解释系点咧？嗱，都系呢条中线。去敏感化咧，就系一开头你见到一样嘢超级新鲜，佢就会喺中线嗰度咧就向上，头先向下啦，佢就向上突然间弹起咗。但系当你嗰样嘢个新鲜感咧亦都降嘅时候咧，佢就会慢慢一路降翻落去，去翻条中线。如果喺呢个时候咧，你再冇一啲刺激嘅话咧，佢就会习惯化就掉落去啦，即系就系咁样嘅情况。咁如果既然人系有呢一个咁样嘅习性嘅话，咁你系咪可以咁讲咧？其实商家所做嘅嘢咧，其实佢都系想令到你咧有不时嘅一啲嘅刺激，令到你嗰个嘅满足感系加强嘅。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能个满足感咧，对呢样嘢咧都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咁样嘅情况。 诶，咁我所以咪话人系贪新忘旧咯。咁贪新忘旧嗱，呢个系一个负面词语嚟嘅。但系个问题，现实上真系每一个人都贪新忘旧，我点样嚟到去解决呢个咁样嘅矛盾咧？真系吓。 唔系，其实有一样嘢都几尴尬嘅。有一本书咧都几出名嘅，唔知两位有冇睇过？叫《创新者嘅困境》啊。我冇记错，应该叫 Innovations Dilemma 咁上下嘅，咁系一本好经典嗰啲MBA 嗰啲必读嗰啲咩？ 哦，即系行走江湖必备嗰啲嘢 啦。系啊，咁啊，其实里边咧就当然我嘅印象里边啦，因为好多年啦呢本书都，我印象里边咧其实都系讲紧啲大公司或者搞 即係研究嘅公司咧，有陣時一跌咗落去個窿度咧，就係、是、究竟要照顧幾多嘅所謂市場上面啊，要點樣平衡啊？市場上面嘅人對你嗰個創新嘅期望。咁同埋其實係一種定還是係即係我印象即係可能已經裏面嘅內容有啲我已經即係模糊咗啦。其實我自己睇翻就係會唔會其實裏面係牽涉咗個問題，究竟係創新為主導，定還是係我守住自己本業嗱？我唔講得好遠，唔講啲科研科技嘢啊，科技因為即係大家有希望噶嘛，攞住個新電話出嚟等你發布會，凌晨三點鐘，扯又係嗰啲，唔講呢啲。我講下啲飲食啊，講下我哋平時食嗰啲餐廳啊。如果間餐廳日都 A 餐係腸仔蛋 ，B 餐係叉茄 蛋腸仔， 蛋腸仔咁攞都係嗰幾味。大家就覺得哇，好悶喎，係嘛？於是乎，我哋成日都耐唔止要啊。以前咧，我哋飲茶咧，即係聽過都有啲羊城星期美點，每個禮拜都有啲新嘢，或者有啲起碼有啲唔同轉下款。嗱，呢一種情況咧，有陣時我哋就要攞平衡嘅。即係如果我哋一路都諗緊點樣去哇，不走偏鋒去創新。哎，我唔講啊，唔講都要講啊！啲人成日都驚我講大台，我都講兩句。大台成日都想做啲改革㗎，成日都想做變化。我哋做傳媒行業嘅人都會成日想，哇！喺我一定要諗條新橋，未有人做過嘅咁。咁但係有陣時為咗創新，有陣時亦都會調翻轉咧，會得失咗一啲原有嘅客户，因為都唔知道你做緊乜，突然間改變咗個氣軌同個客路，咁好騎呢㗎嘛？對於好多人嚟講，咁你要做嗰個創新嘅過程裏面咧，係好多嘅適應同埋協調需要處理嘅。好啦，我假設啦，即係如果有個過程裏面有一啲即係機會俾你生一條添，然後你特登去試做一啲嘢，你預咗失敗，預咗衰嘅，咁你又肯俾幾多機會嗱？可能係俾啲後生仔試又唔定，或者俾唔同嘅人去試又唔定。你又俾幾多機會去浪費、去嘥呢啲資源咧？嗱，呢個咧，我諗啊，敬國咧就好多咁嘅經驗噶啦。 嗱，經驗我未唔算好多。我想回應你一句啫，就係話你話茶餐廳佢早餐都係雙蛋通粉啊、火腿啊咁樣。我又咁睇嘅喎，我覺得一間餐廳如果佢做佢個原本嘅菜式是做得好的，就算它不变呢都得到不断有拥趸来到去支持它的。我是其中一个，我有时候入到去有些餐厅的迷思就是以为它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菜式就可以吸引人，但个问题就是第一有些你都不掌握得到，如果你个客刚刚想吃开那样东西，你这个店铺又不是最耍家的，一次就没有回头的了。即系嗱，有个喺中环嘅卖牛腩好出名嗰间咧，我又唔系好中意嘅，因为啲态度好差嘅嗰间咧，佢都系独孤一味啫嘛，但系几十年都不倒喎。咁呢度系有阵时系咪就系需要有个创新咧？咁我哋讲下第二节又差唔多完结啦，睇睇个钟。咁完之前咧，有首歌啊 ，Mills 送俾大家嘅。 系啊，呢、這个歌手咧，曾几何时咧都认为系破天荒地几创新。佢嘅曲风尤其写亚洲区，咁就系周杰伦《发如雪》。 自恋，你有化身的点。 吹，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规？惹尘埃是非，骗自觉，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换不回。纵然今生已经珍贵，我爱不灭。繁华如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本港时间凌晨零时二十三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航天员出征仪式晚上在问天阁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领命出征，即将开启为期六个月的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坐车抵达发射场之后，依次进入返回舱确认飞船状态。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另外一名俄罗斯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初步确诊，患者居住的西湾河加亨湾第一座列为受限区域，有关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目标是在明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病发前曾经前往俄罗斯，回港后根据豁免人士规定在家居检疫，并且接受强制检测。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说，患者病毒量较高，加上在密度高的大厦居住，即使确保他家居隔离期间一直逗留在家，社区风险亦不容忽视，认为外交人员豁免酒店检疫的安排不能够凌驾公众健康，建议政府尽快检讨豁免酒店检疫的措施。十二名市民光顾沙田一间酒店的咖啡厅之后怀疑食物中毒，其中六人已经求医无需入院，全部病人情况稳定。个案涉及五男七女，他们今个星期二在沙田海悦酒店咖啡厅午膳，进食之后大约十七个钟头之后出现腹痛、腹泻、发烧、呕心和呕吐的病征。卫生防护中心已经通知食环署有关事故，并且正是继续调查。英国首相约翰逊所属保守党一名议员在教堂和选民见面的时候遇袭身亡，一名男子涉嫌谋杀被捕。代表英格兰东部埃塞克斯郡的一个选区69岁议员埃默斯星期五中午左右在当地一个教堂会见所属选区的选民时，被一名混入人群的男子用刀多次刺中。警员到场拘捕涉案的25岁男子，检获一把怀疑行凶的刀，救护员为埃默斯急救，但其后伤重不治。埃默斯自1983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已婚，育有五名的子女。报道说，埃默斯会定期在每个月以及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五与选民会面，不少议员对事件感到震惊，向埃默斯致哀，赞扬对方尽职尽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11点，升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6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4.2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43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1.37美元，卖出价177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天气温下降至到20度或以下。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创科都系唔少都同土地发展用地有关系。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哋自己香港因为不同嘅限制，就未必做得咁好。咁今次咧，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咗额外土地，支撑我哋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深圳个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大家好，我系 TK 残展，我做人嘅道理咧就系要做嘅好人，做嘅领导，同埋要做嘅例子。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远藤周作的散文集《狐狸庵食到落》多上奇趣两个字，小说和散文有时很接近，有时很不同。远藤周作就很能够把握到散文随笔的特性，写出和他小说完全不同风貌的作品。远藤周作的小说不少都有很沉重的主题，但是在《狐狸庵食到落》中，他就乐于当个喂食的普通人，去写他居家吃喝和四出寻味的点滴。 他写现在的白饭没了味道，写东京没好吃的寿司，写他喜欢的中国菜小餐馆，和最爱的港式豆豉焖蟹，每每总有精彩之笔。就好似《米饭的事》之中，他说他每次写信给旅居外地的日本友人，结尾都会戏谑一句，想必每日食牛扒奶油的大哥你，而家根本不会想食咁样的米饭啦，令到人在异地的友人为之绝妒。 米饭忆起乡愁，食物联系记忆，大概是中日共通的事吧。食到落按远藤的意思，就是以自己的舌头判断美味，四处漫游发现市井小店滋味的人。所以他最讨厌那些装腔作势，明明老板是日本人，却要用法文和日本顾客沟通的法国餐厅。 不喜欢伪装的高级，但是就喜欢吃乡村小店的鳗鱼饭。在远藤周作眼中，食物和名气无关，但是就和地方和个人经验相通。文中他评价一位前辈的饮食散文的时候，他说吃对于先生来讲，亦都等同于活着这件事。 活着就是吃，生命的奥妙和滋味都要靠自己去品尝，不可以由旁人去指点告诉。我认为这一句话也都可以成为远藤周作这部随笔的主角。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狐狸庵食到落》，作者远藤周作，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家翻到嚟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头两节咧都讲到创新系咩东西啦。其实我哋点解会有咁样嘅谂法？咁由非法普嘅新嘅方法嚟到去做，跟住就系创新同埋始创嗰个分别喺边度？我哋好多时都含糊咗两个概念。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去提到咧，就系话喂。我哋人本身系好中意创新嘅，因为人要创新咧，有阵时吓 quote 啊 and unquote 啊，就逼到啲公司要创新，俾啲新嘢啲客，俾啲新服务啲客。咁啲公司创新点搞先？ 系啊，嗱咁样嘅，就其实咧好多公司咧都不断地创新嘅。讲真，因为佢哋要喺个市场嗰度争翻值，或者佢自己嗰个产品嗰个周期跌紧，咁佢需要做啲创新嚟到希望有一个新嘅产品周期啦，或者将佢嗰个旧嘅产品去重生啦，咁嗰只。但系的而且确咧，喺市场上边咧，就唔系咁多创新咧系有用嘅。 嗯， 因为咧，其实例如好多人都会咁谂咧，总之我将一样嘢改头换面。其实我哋头先都有讲到咁样嘅，但系当然我哋喺头先喺度定义紧佢嗰时就咁讲啦。其实佢唔系改头换面咧，嗰、那个喺市场上咧个创新咧就能够成功。因为好多人创新嘅时间咧，其实佢冇针对到我创新系为咗乜嘢问题或者乜嘢人， 嗯哼， 而创新呢、這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即系例如咁样啊。我其实基本上上昼咧就啱啱先做完就系一个创新点样去落地，例如你去帮一间书店，咁你个创新系可以系话，不如咁啊，我哋入啲书，不如送晒俾你哋先啦，你哋啱嘅就买，唔啱嘅就退翻翻嚟啊，系咪？咁我就叫接触到佢哋啦。咁边个想要噶？咁嗰只嗱，理论上你都可以系好创新，亦都冇咩人咁样去做过嘅。但系呢一个创新究竟系唔系啲用家？就一定會要呢，即係例如佢覺得喂好煩，你係咪都 send 本書過嚟，跟住我又要去退返嗰個情況，即係因為嗰個用家佢係冇呢一個嘅問題嘛。 嗯、 你嗰個創新嚟解決緊自己嘅問題，我點樣可以接觸到你嘅用家？但係其實你嘅用家係唔鍾意係咁俾人接觸嘅，係啦，佢鍾意呢可能係自己悠悠行行，我自己想揀啲乜就揀啲乜，就唔係你俾我唔要跟住退，钱唔系对我有问题，咁所以咧嗰个创新就变咗系嗱系一个喺市场上边咧未见过嘅， 嗯， 但系嗰个创新系冇用吓，所以咧创新有啲系有用，有啲系冇用，但系冇用嘅创新系咪真系完全冇用咧？嗱，虽然佢未去到庄子无用之用，即系话佢都显示到其他嘢有用啊，即系我即系。但系咧，嗰个情况就系、是、呢、這个话唔定会唔会系其实系创新嘅一个过程咧？我哋要俾到呢个空间，其实头先阿周 Sir 都有讲过，大家容许到有几多次错，系啦，先至会有一次可能中晒嘅咧。 呢度就牵涉到一个基本嘅问题，就系喺咩情况之下咧，咩空间之下？我哋先可以激发到你嘅创意，激发到创新嘅思维或者创新嘅活动咧。咁阿周 Sir 提嗰样就系话，几大程度上系容许犯错，呢个系好重要，因为你知道新嘅嘢分分钟整出嚟都唔知系似乜噶嘛， 亦都冇 track record 嗬，冇以前嘅经验可以根据。 可能整到出嚟之后咧，系搞坏咗自己旧嗰档嘢啊，譬如有只饮品黑掹掹嗰啲咧，好传统嗰啲咧。我最唔中意佢嗰啲咩古灵精怪，有咩 cherry flavor 呢个啊，真系 vanilla 咯，我中意饮。 跟住佢仲搞嘢咧，就系、是、我都冇事揾事嚟搞咧，由佢黑掹掹色咧，搞到佢系透明嘅，好似水咁样嘅。 系、哎，我都俾人揾过笨。 我真系 O 咗嘴啊！其实可能我已经系超 喂，但系呢个我答到你喎，喺日本系得嘅，你知唔知点解日本所有嘢都透明色啊？ 即系冇颜色变得透明啊！ 佢惊俾人毒死啊！ 唔系啊，因为佢喺office 里边咧，佢惊俾老板见到佢喺度饮嗰啲 嘢，例如个奶茶咁 啊。系啦，因为佢哋觉得咁样系唔专业啊，或者系即系你翻下工，你饮啲有颜色嘅液体咧，其实就系代表你个人系好细路仔啊！喺日本嘅职场文化里边， 咁咖啡都有颜色噶、啊。 于是乎，全部变晒。而家见到有啲透明色支装嗰啲卖噶，喺日本系好红噶。 唔系，我知，我意思即系话饮咖啡都系细路仔。 哎，系啊系啊，佢嘅咖啡都系透明色噶，即系冇颜色系透明噶。系啊，嗱呢个当然系文化嘅情况啦。嗱而呢啲咁嘅古仔咧，嗱当然我哋如果懒系以为有好多嘢可以计出嚟嘅，嗱我哋知道人哋嘅文化啊，于是乎我就有条成功的必胜方程式。但系更多情况我哋系见到咧啲嘢咧无啦爆红嗰啲咧，其实系误打误撞嘅。 嗯， 最经典嗰个就当然好后生时候令到我大热嗰个赚咗一笔钱嘅，就系嗰粒蓝色小药丸。原本就是醫即心血管病，但突然間，咦有奇效喎、啊，專門幫到啲男性解決問題、啊。 你大協咗你發達原來。 係因為我買過嗰個股票啊，唔覺意後生嗰時。 嚇死人咩？ 你以為我 我以為喺批發零售啊做 咗？唔係，我唔係單眼佬嚟嘅。唔係，但係呢一樣嘢咧，有陣時即我哋都會明咧，就係、是、有陣時誤打誤撞嘅、嗯。你真係唔知幾時無啦中咗佢嗰個即成功啦。嗱，但係咧亦有一啲咧就我衰啲講句啊，有啲係深謀遠慮嘅壞蛋。嗯、我不懂的，不过我即管即看到很多，譬如金融创新、 哦、金融创新那些掘个氹等你跌下去的很多字的 喂，他们那些很复杂的那些呢，即是不知道什么组合呢，买了你不知道买了什么回来的那些呢，我不懂讲那些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如果用刚才我开头即讲过那几个不同的创新，他的确是运用上面或者很多 很有创意的东西，咁但系其实佢嗰种创意系，唉，我唔识形容啦。阿敬国兄， 我都唔识，因为一嚟我啲数学系好渣啦。咁渣之余，我始终觉得嗰种所谓嘅创新，其实系一种好虚无嘅东西，即系钱，其实是一种数字嚟嘅啫嘛，一种虚无嘅东西。你喺虚无嘅东西入边去做一啲计算，经过好复杂嘅程序，而去搞咗一嚿钱出嚟，咁你就话啊，我创新啦，又好似话，诶，我。有一個貢獻，可能做金融那些很憎我都不定，但我真的覺得始終即金融不是不需要，金融一定要需要，即簡單來說，你做生意要銀行去幫手，你有時候做投資股票那些，即買買賣賣那些，即實實際際那些，我覺得一定需要，但是很多時候就去到一些衍生工具這些東西那裡，一來我就冇興趣啦，亦都我啲數學底子差啦，好難去了解啦。但係通常出事就出喺呢啲身上。 不過係嘅，其實所謂頭先你頭先講嘅話，金融創新，即係其實因為次案都講真係可以係一個金融創新嚟噶嘛，其實都幾犀利。 佢創 新 係其實 真 係嘅，其實唔係嚴格嚟講唔係創新，其實係博懵啊！即係一個人佢竟然完全冇收入證明，完全唔使俾。首期佢可以买到一间楼，呢、這个真系哇！如果咁都叫创新咧，真系真系创新呢个字。 我觉得呢个嘅情况就系、是、咧，当你嗰样嘢创新系可以揾到有即时嘅回报，大家就会俾好多空间佢，或者系容许佢去咁样去做。而平時可能我哋做好多嘅創新咧，其實頭先阿梁建國佢都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係空間係唔大。你谂翻咧，即系其实点解而家嗰啲初创公司系咁需要其他资助？因为你系需要好多次失败，而当中咧系牵涉好多嘅人力物力。如果呢个初创嘅公司系冇呢啲嘅话咧，其实系一招了嘅，真系一招了。嗱，例如我自己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嘅，就系、是、做一啲我哋叫 B to C 啦，即系话对大众嘅。基本上咧，对大众嘅话咧，因为你要去接触大众，而要佢去认识你嗰种创新咧，其实呢个过程已经系非常贵。 冇错， 即系接触佢哋。讲、真咧，所使嘅钱咧系超出我哋嘅想象。 嗯， 系啦，我哋开头谂住咁样悭住嚟使得啦啩，咁样对于我哋喺嗰方面嘅知识，希望可以弥补到啦，完全唔系嗰回事。咁所以咧，我哋都即刻要去做一个改变咧，就不如去翻可能 B to B 或者转个形式，令到你嗰个嘅成本啊，即系你嗰个失败成本唔会太高，你即刻要去咁样去转咯。咁所以咧， 其實的而且確係嘅，即喺呢個商業社會裏邊，有幾多係容許到即係創新途中所經過嘅失敗咧？ 咁呢個係講喺商業上啫，但有時唔係商業上，譬如有啲文學上啊、文化上啊、藝術上嘅創新啊嗰啲咁嘅東西。其实都是需要一个相对地比较宽松的空间，你才可以运作得到。 其实是的，其实关不关事人很怕错呢？ 你动接得够，那怎么创新呢？有时候 这个都是，就是动接得够啦，所以令到人家很怕错啦，是不是？这些我就不如就是 躺平啦， 是的，就是不如不做啦，就是那个情况。 很多人都说香港是一个不适合创新的地方呢，我作为教育界我都觉得我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拿支红笔呢操控人的生死呢，我们通常你见到我刚才有一节我都侃侃而谈在那里讲我自己即是怎样逼人家去作一些考试应用文啦，八股啦，其实简单来讲。但实际上你说有要鼓励创意鼓励创作，甚至乎你说有创新精神呢，其实是很不安全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第一在教育的层面我们都希望追求安全的，最好有一个必胜方程式，就是之前很多集我们讲过的四仔主义，我们跟得到怎样可以入到大学的方法就尽量谷入去先，就不要想其他啦。好了，到你出来再做事的时候，你都明白跟着这个成功或者不失败不一定成功的方程式呢是最稳阵的最稳妥的。所以刚才我另外一节都讲到大电视台呢，拍拍下发觉咦不对路，你走去创新会出事，不紧要啦，找回那几个人回来我们煮翻嘢食，做翻遊戲節目，唔好諗咁多啦。咁即係安全啊嘛，成件事。 嘻嘻哈哈有一集。 因為好簡單啫嘛，喺香港嘅環境裏邊，個成本好重啊。你一輸咗就好容易咧，即係傾家蕩產也好，或者唔好話咁誇張啦。但你元氣大傷啊。 係，呢個係事實。 租又貴嚇，或者係人工都貴，係啦，大家就成日講呢樣嘢。咁但係其實如果有啲即係遠見啲嘅，如果有啲真係創新啲嘅一啲政策上面啊，咁會唔會諗下其實就係多啲優惠啦？假設嗱呢啲可能有好多人又反對啦，但我都會補充，即係譬如有冇地，即係有啲地有外國有啲地方就係譬如啲年輕人去做即係一啲創新事業嘅時候咧，你可以俾啲地佢啊，或者俾到地 location 俾佢處理佢要做嘅嘢啊。人工方面啊，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即係？支援啊，各樣嘅嘢，咁你見到而家其實好多即係年輕人自己走出嚟打一片天咧，其實都係靠自己 嘅。始終係土地問題咯，但係咧外國咧個年輕人可以去車房嗰度做啊嘛，你蘋果又好，Microsoft 又好，都喺車房起家嘛，起碼有個地方俾你兜嘢。 嗰個車房等於嗰一層樓嘅，佢單位一個單位， 起碼有個地方俾你去匿埋喺度搞搞震都揼揼嘅。但是香港真係連呢個地方，真係個空間都係比較上缺乏，呢樣嘢係令到人哋比較上難搞嘅。咁所以唯有咧，你見而家嗰啲所謂嘅 startup 好多時咧，就唯有係真係喺電腦度搞啦。 嗯， 因為你電腦咧，你就真係淨係一張台仔嘅啫，你個地啲特立地啲特立揼個 app 出嚟又好，或者咩都好咧，咁啊相對地去本小利大啊，適合個平台。但係咁樣問題嘅話咧。我哋就真系缺少咗一啲可以令人眼前可以哇一声咁嘅东西，咁所谓嘅创新嘅嘢出嚟。 其实梁国讲系都即系呢个情况系一指中的嘅，即系如果某一啲嘅数据啦，我真系凭空去记得嘅啫，某啲数据。应该咧全世界独角兽，即系独角兽，可能佢个 cap 系700亿啦，即系总之有一个嘅到一个公司嘅。嘅市值，即係咁多隻咧規模。咁咧就若我全世界可能 估值啫， 係啦，個八百幾間咧，估值啱，係啦，可能係八百幾間。香港咧冇記錯咧，係佔到20幾間嘅。 嗯， 咁咧其實咧係佔咗差唔多係你2% 至2.5% 啦，你大約咁計。以一個係700万人嘅社會，其實係幾犀利嘅，因為咧能夠獨角獸嘅嘅國家或者地方咧，其實可能我冇記錯幾廿達嘅啫，即係我其實唔敢講，即係我印象中係40几啊五廿幾個地方，咁即係其實幾犀利喎，完全見得人喎。但係有一個特點咧，就係我哋所做嘅咧，係通常都唔係 好超高科技， 唔係實業嗰啲啦， 係一啲可能係即係其實香港人嗰種嘅靈活變通喺個應用上邊咧，係花咗好多功夫，係做到嗰樣嘢，所以就能夠達到咗呢一個咁嘅數目。咁某程度上，你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嗱，我唔知呢個係個特性係喺香港人特性會係轉博快，咁所以咧佢做嗰個應用層面上邊咧，可能係特別出色。定系其实佢真系可以有创意，但系咧喺香港容许错误嘅机会咧系相对上少。 其实两样都系嘅，我觉得你一方面我哋啊始终系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就系话呢个喺嗰个虚拟空间上边嗰种创造嗰种创作咧，系相对地啫吓。 嗯嗯。 好似是平啲，好似啫喎，其實。但如果你一楞到 B 到 C， 強你講嘅話咧，其實就燒銀紙咁樣嘅，一樣係燒喎。不過頭先我再想回應阿周 Sir 去講八股文咧，其實八股文佢啱啱開波嗰陣時咧係新嘢嚟嘅，係個創新嚟嘅，個形式全部規限曬你考試點點點點。 依家成為保守嘅代名詞。 呢個就係因為佢哋太過規限喺自己原本嘅 formula 度啊。 唔係，我覺得個框框咧，嗱，我哋有少矛盾嘅，聽落去，即係咧框框有陣時咧，如果起一個靚仔嘅框出嚟咧，的確係一種創新嘅過程啦。咁但係如果個框框一路以嚟冇與時並進，冇去隨住個用家或者嗰個社會嘅變化變遷而去作出一啲調節，咁嗰樣嘢就慢慢喪失咗活力。咁啊，嗱呢度我想即系点都讲两句关于香港立即系成个社会嘅情况啦。我哋而家见到咧，好似好有心思去谂住去即系 重涂大计， 重涂大计啦吓，好多嘢都好新啦。 明天会更好啊！ 但系即系又好老实讲，有好多嘢咧，我可能我年纪大啲啊，我而家话即刻讲到年纪大啦，因为有啲我都听过噶嘛。事实上，咁我反而记得早嗰几年前咧，有啲咩伊斯兰金融啊，嗰啲就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就话似乎未，但系即系未搞得成啦，最拉尾。咁嗱，呢一啲所謂究竟係創新也好，或者係一啲舊瓶新酒，點樣舊瓶舊酒點都好啦嚇。即係我覺得其實咧喺成個過程裏邊，我哋如果有多嘢有掣肘嘅，嗱我要咁講啦，個掣肘嗱我就講翻，譬如頭先講緊啲電視台咁樣，到最拉尾老闆又會講到錢，話你唔好搞啲即係嘥錢嘅嘢啦。嗱呢個其中一種掣肘啦。另外就係譬如你創意，你唔好以為創意真係無堅不摧，好多時我哋都會好將啲創意扼殺於萌芽之時嘅，好認真，因為第一會錯啦，第二其實係因為當你 think out the box， 即係你跳越咗個框框嘅時候咧。的確係會影響到一啲固有嘅，一來可能記得利益者又唔定，或者係固有嘅一啲，即係一啲舊嘅觀念啊，咁就好麻煩啦，變咗。 係點講開呢個題目真係講不完嘅，但而家時間關係，我哋又去到啊，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嘅尾聲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先，星期日嘅廣東廣西老店咧，題目就係風水與科學，咁有岑日飛、馬恩慈同埋海林嘅。最后一首歌就是周 Sir 送给大家的。 哇，这只好新好新的歌啊，曾比特这个新人啊，他的歌叫《奔跑吧》，听下歌词。 好，拜拜。 拜拜。拜 色失惊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共选与血太劲，大不了去复兵，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道爆裂，不厌战绩飙饼。